臣用银两买动了那东朝薛榜二差人，叫他们半途中把林冲害死，二姐差满口应允带领着林冲去春军，林教头半伤疼痛难迈步，凄凉凉默默无言，暗沉吟想过林冲也曾威风凛凛在东京教练80万禁军，恨钢琴平白害我这样毒狠，何叹我陪家带锁到沧州去充军，何叹我书读兵书学堂差使家里的献殷勤，把林冲用酒灌的酩酊大醉，把薛霸端过来开水一盆，林教头你一路上劳累，快洗洗脚吧啊！说着话把林冲的双脚用力往水里浸，时间只烫得林教头双脚起泡，这英雄忍不住的气愤，棒伤又发作，死活烧身是真真呀，痛杀狠心的解差又催着他快起身，一步一迈难往前进，二解差连连的叫骂，真要慢死的人，照这样走何日才到那沧州郡，那薛霸将手中的木棍往下抡，将头被打倒在地，这英雄强打正爬起身，颤巍巍的声音说：你看我双足溃烂，两腿沉，请你们担待我几分。超说到前面必经之处就叫你歇息，再不快走就打死你这一配军，说着话拉起林冲 向前走，这英雄只贪得昏沉沉，汗流遍体湿透了衣襟，斑斑是血痕，喘吁吁枪摇。